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实际流量一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6天。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龙堂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向你说声新年快乐， 向你说声新年快乐。 不管天上的云怎么笑，路上行人怎么看我， 晚高峰的5:00，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这个开市区也换了哈，透着一股喜庆。 元旦就要到了， 2021， 哎呦，就剩下几十个小时的时间了。 是的，其实对于咱们金戈铁马来说哈，今天还真的是2021年的最后一期金戈铁马。 哎，因为明天，你看，明天咱们全台应该在4点之后有统一的节目了。 是的，要转播这个跨年的一个大型的综艺节目哈。 哎， 所以呢，按理说，真正意义上金戈铁马2021年的最后一期节目就是现在了。 是，啊、所以咱们这。金戈铁马这改版了4个月左右的时间了，大家都听习惯这个感觉了。今天2021年的我们最后一期节目得有点特色才行、 是的，是的。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盘点总结马上即将过去的2021年体坛上都有哪些大事件哈。除此之外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也可以去展望一下2022年，但是没关系哈，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好好的展望2022年，不着急。更重要的呢，还是好好的送走2021年。你看，我们今天也很喜庆啊！ 哎，是， 我们俩都不约而同的穿上了大红色，就是希望呢，可以给我们的家里人、我们的亲爱的朋友们去增添一些节日的喜庆，让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哈。 哎，这边好多朋友都在视频当中看到夏萌、康乐今天的装扮了，我们俩是一对红 啊，一对红， 哎，是红红火火的感觉，真好呀！ 是的， 祝愿大家2022年都红红火火、开开心心、顺顺利利、快快乐乐的。 哎，这是你的愿望吗？ 是的， 是啊。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话题就是新年有新的愿望。那今天呢，我们就像是一个许愿池一样的哈， 哎， 鼓励大家在我们的节目里边说出您的新年愿望。 没错，新年新愿望。今天晚高峰的5点到7点的2个小时。各位都说出自己的愿望吧。同时呢，我们今天节目内容非常的详尽，将会为您盘点2021体坛的各种各样的大事件。有的朋友说了，平时我不关注体育啊。哎呦，今天节目您要听了， 可听着了， 一年不关心体育都可以。今天我们给您盘点总结到了哈， 是的， 不怕这个信息有所疏漏哈， 没错 啊。所以在5:30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电话连线严强老师，请他给我们盘点一下2021年体坛那些难忘的大事件，包括一些体坛上难忘的人哈。今年2021年体坛上的那些重要的人物、亮眼的明星都有谁？一会儿也会去听一听严大腕的盘点。 哎，是。体育评论员严强，一会儿我得好好问的几个问题。 哎， 还有6:30，咱们也会连线的是资深的篮球记者孙宝生老师。 嗯， 让孙老师也给我们前瞻一下今天晚上这场球，8:00 CBA 北京首钢对阵的是浙江广厦，是一场强强的对碰。有朋友说了，这明天。咱们节目的时间还能听到咱们俩吗？刚来的朋友，明天 再给大家说说， 是给您说一下，明天我们电台整个会有一个节目的这样的非常好的一种设计，叫大声喊新年好，9小时的广播，跨年融媒的特别直播，是在明天的下午4:00就启动了。那直播当中呢，会独创打造时光声音的盒子，主持人化身美好声音的发现者来讲述难忘声音故事，冰雪诵读点亮新年，全场景连线拥抱2022，北京广播电视台10套广播频率同步音频直播，也欢迎各位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参与互动聊天。哎呦，明天咱俩也得听这节目， 明天 我在家肯定听，而且大家互动呢，明天这听听 FM 的聊天室是打开的，所以大家明天同一时段也都来我们的聊天室里聊天，来点赞来呀。 是的，是的。那今天呢，康乐和夏萌在聊天室里边陪伴大家，听一听大家的心愿，同时我们俩也可以在节目里边许个愿什么的哈。 没错啊，明天的这个节目还得给您介绍到， 还有呢， 就是很多都能够听到，都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种过年的感觉，包括通过学习强国、北京发布、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及10个广播频率的官方微博账号、微信视频号，还有央视频、新浪新闻、网易新闻、凤凰相关的这个直播啊，第一视频等等的平台都能收看到本次的视频的直播。我们一块儿来跨年，给新年一个大大的拥抱吧。 是的，那看见很多朋友哈，都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边许下了自己的愿望。有9290就说，新的一年我希望自己身体健康，也希望疫情可以早点过去，恢复好我们正常的生活。当然也希望金戈铁马越办越好啦。 啊，这边宋彦军他的愿望是家里人能够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自己也能够更上一层楼啊。 0585还说呢，这个家里人好哈，提前给二位主持人拜年了，希望新的一年节目红红火火，越做越好。 哎呦，是， 谢谢您的支持 啊。提到新年的这个愿望啊，孙东玲他也说了，希望全家能够早日出行，享受大自然的风景的那种美好啊。 是的，我觉得大家的愿望一定都会成为真实存在的事情的啊。 哎，是，这边还有朋友乐乐乐说了啊，他的愿望就是每天能够听到康乐唱歌，也听到夏萌最好也能唱歌，咱俩就经常一块来唱歌，好听的歌曲大家都开开心心的。 哎， 这真是啊。 是的，哥大爷也说希望新年可以继续奔跑，希望2022年北马可以如期举行。 哎，是啊，咱们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晚高峰5:00到7:00，给各位说说新年新愿望，您许一个愿吧，在我们这个屋里边。明年看看能不能实现，多好啊。 就是 啊，说出您的愿望，愿望不在大小，我觉得您只要心有所愿就一定能够实现的呀。 是，那也希望大家呢多多的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说出您的愿望。 哎， 与此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也会给大家着重盘点即将过去的2021年在体坛上都有哪些大事儿发生过。 哎，是的啊，好多朋友都说了有一个愿望呢，就是明年的冬奥会，即将到来的冬奥会能够顺利圆满的举办啊。这边也看到了新华社体育部评出的今年2021的中国体育十大新闻，其中最先关注到的就是冬奥会的相关的事儿啊。 没错没错，这要算这个十大新闻的话，我们肯定得从2021年的年头算起。 哎， 对吧？ 是 在2021年的1月18到20号，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及河北考察，主持召开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汇报会，并且还发表了重要的讲话。 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2021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进展非常顺利，主题口号、奖牌亮相、测试活动都有序进行。北京冬奥会火种在古奥林匹亚也采集成功。这是2021年我们给北京冬奥会打下了一个好基础。 哎，是的。 到现在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冬奥会马上就要来到我们身边了，我们也以足够的热情去等待着它。 没错，而另外还盘点出了是都得关注到中国足球的事儿啊。呀，中国足球今年有朋友说了，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应该说是艰难前行了。确实是，就像新华社体育部所点评到的，这2月28号中超冠军江苏苏宁停止所属各球队的运营啊，另外呢还有多家的这各级俱乐部本赛季之前会出或解散。另外，中国男足在冲击世界杯的道路当中呢，12强赛表现呢也不是特别的符合大家的期待，出现形势是比较的危急啊。李霄鹏接替李铁担任主教练，当然了，虽然困难重重，但是中国足球并没有停下自己发展的脚步。你像是2023的这个亚足联的中国亚洲杯赛筹备工作是有序的开展当中的啊，发布会的一些情况大家也关注到了，这赛事的理念很好啊，团结、共享、激情、卓越。另外呢，职业俱乐部也是完成了俱乐部的名称非企业化相关方面的改革。总之，我们期待着2022年中国足球能够越来越好啊。 那说到中国足球，也得说一说咱们中国体育的榜样，那就是乒乓球。4月24号，纪念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活动在北京举行，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等400多人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出席了纪念活动。在11月下旬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美选手也联合组队出战了混合双打的比赛，以此呢来纪念乒乓外交50周年。 哎， 那国内体坛发生的第4件大事呢，就是广东队加冕 CBA 11冠王。 是， 这是2020至21那个赛季。其实呢，我们这么算的话，可以说是上个赛季了啊。 哎、 CBA 上个赛季，广东队呢在总决赛第3场比赛当中击败了辽宁，也赢得了他们队史上第11个 CBA 总冠军。 哎，另外这个新华社的体育部也是关注到了。关于路跑的事儿啊，6月2号，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是发布了关于加强路跑赛事的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落实好安全风险的防控相关的方案以及应急处理等等的各项的事宜，将赛事举办时间、项目设置、赛事规模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等情况上报省级的主管部门及中国田径协会来备案。啊，好多朋友想起来了，哎，就是6月份的时候也出了一些相关的事情啊。 是的。那说到这个另外一件大事呢，就是东京奥运会了。不光是国际赛场哈，国内在这方面呢也是有很多需要夸赞的。7月23号到8月8号，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日本东京举行，咱们中国代表团夺得了38金32银18铜，金牌数追平了境外参赛最好成绩。那8月24到9月5号，第16届夏季残奥会同样是在东京举行的，中国代表团以96金60银51铜，总共207枚奖牌的成绩，连续第5次位列残奥会金牌榜、奖牌榜的双第一。 哎，另外我们也盘点盘点全民健身方面，8月3号，国务院印发的全民健身计划对外公布，10月25号，国家体育总局印发的14五体育发展规划也是对外公布，就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全民健身更高水平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健身和健康需求，以及14五体育改革发展、体育强国建设等相关工作做出了部署。 还有第8件大事，第14届全运会残特奥会在陕西举行，这是9月15到27号进行的事情。这届全运会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之下呢，设置了35个竞技比赛项目和19个群众赛事活动，总共呢有一万两千多名运动员和10000多名群众运动员参加。10月22到29号，全国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8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也是在陕西省举行的。 哎，另外，这新华社体育部的年度总结还关注到的是第9点啊，体育法的修订草案首次提请审议，这也是要聚焦解决体育事业发展的一些突出的问题啊，做好相关的协同推进。另外第10也是关注到赛车这个领域，周冠宇成为了中国首位的 F1 的正式车手。哎，我们刚才给您盘点的这些有点像什么呢？给您列了一本体育的年历。 哎，赛历。 哎， 从年初到年末每个月发生的那些大事儿都给您给记下了哈。 哎，是啊，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特别爱看什么年终大盘点，各个领域大盘点特别有意思啊。可能有一些事儿您都忘了，但是经过一番盘点又勾起来之前这个回忆。 是的， 尤其是在体育的这个范围之内啊。有朋友说了还有一些事儿你们也没提到呢，别着急， 别着急、啊！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国内中国体育十大新闻，稍后呢还有国际体育十大新闻等等。 哎，是， 啊、 包括啊各个媒体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角度、 嗯、 啊。大家一会儿听我们两个小时节目都给您捋完了这所有的盘点啊，您估计能自己编一本体育年历了啊，大事儿。体育的大事儿一点都不错过咱们。 对，其实也给大家梳理了一下2021年我们身边都发生了那些有意思的事情。 哎， 可能很多朋友回想起来说，2021年我都忙什么了呀？哎呦，工作上挺忙的，生活上也忙忙叨叨的。但是突然一下让您想一想，似乎也猛然之间想不起来什么事儿。那今天呢，康乐和夏萌在直播间为大家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给大家梳理一下我们的生活。 哎、没错，尤其体育方面啊，这有的朋友平时不看也不听体育的，没关系，今天听到这节目了，哎，你要都能给记住，再跟别人一聊天，哎呦，人家说了，哎呀，你也是个体育迷呀、啊，你也是个体育的小专家呀、 啊哎，你也知道这事儿啊？ 啊，对呀、啊，你太专业了，哎，所以大家正在收听的是晚高峰5点到7点的金戈铁马夏萌康乐两个小时，陪着各位来盘点一下2021的体坛大事件。同时，我们今天的主要话题要说说新年新愿望。说出您的愿望都是什么呢？ 哎呀，我看见大家都在许愿了耶！ 哎呦，真好啊！ 燕林说：“疫情赶紧过去，希望可以不戴口罩，露出我们的笑脸。” 哎呦，我附和您一句话：如意如意，随您心意，快快显灵啊！您的愿望马上就能实现了。 红果儿说：“希望2022年金戈铁马越办越好，收听长虹啊！” 哎，就是像咱俩穿这衣服似的就行，是吧？ 红红火火。 哎，而且还带点闪光的感觉，有很多亮点，多好啊 ！bling bling。 6466QU 说了，希望爸爸妈妈永远开心。孝敬父母，这是我们平时就要做的事儿哦。 是的，灰太也说啊，盼着国安步入正轨，打出漂亮的比赛，取得好成绩，最好再来个冠军哦。 白雨菲菲说了，祝伟大的祖国体育事业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啊！是我们伟大祖国，也是越来越繁荣昌盛，老百姓过得越来越好啊。 是，还有朋友啊都在关注自己的生活，别人的生活等等，家里人的生活。孙东林也说啊，希望呢可以在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多多和大家愉快的互动啊。 哎，是啊，这个互动的感觉真好啊。大家现在有朋友点赞好像已经点成了一种习惯了。 哎呀， 现在不感觉点赞有多么的累了， 谢谢大家 啊，反而锻炼了自己的手指头啊，手指头十指连心啊，也通着大脑。一般经常锻炼手指头的人大脑都聪明啊，各位。你看 司机维度说，哎呀，我来了，送走2021，迎来2022，希望呢康乐歌唱得越来越好，萌萌呢越来越可爱，也希望我13岁的孩子篮球打得越来越好。 哎呦，真好啊，祝您孩子长大个，越长越高。 没准儿以后您儿子也在首钢效力呢。 哎，是您孩子是想在哪个位置打球？我这住院可能有所区别。 怎么着？你给 您孩子要想打中 联系联系、 哦、不是，我说我那意思，我这不是今天的愿望吗？我说您孩子要想打高中锋，那我祝您孩子长得跟姚明差不多高。 那如果打空位呢？ 打空位呢，稍微长得强壮灵活，投篮像库里一样准。 哎，你这个住院非常的细致哈。 哎，是，你看，9290EK 说了，今天是体育迷的速成班吗？可不是就这么回事吗？ 还真的是。 哎， 什么3年模拟，5年什么什么的， 5年高考， 5年高考，对对对。 哎，所谓的边框边篓全在收口。今天我们金戈铁马应该是2021年的最后一期的节目，2022年的节目我会非常非常的精彩。大家就是有的不怎么听体育的朋友，今天听着了，真的是赚大发了呀，各位。 大家别担心啊，我刚刚还看1908说，哟，今天肯定资讯特别多，是不是聊天的时间就少了 啊？ 我们俩今天就语速快点儿， 是， 我们俩就希望能把这个想说的话都说出来给大家听，资讯当然也要说了，但是祝福的话更要说。 哎，是，咱们今天的主要话题就是新年新愿望，说出您的愿望。有的朋友可能晚高峰，我看楼下这建外大街稍微有点堵啊，堵车而不堵心。 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您平安健康，保持好心态，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呀。你看这边，哎呦，这个马哥， 马哥， 好几匹马，这朋友 马，那个中间那个字看不清，最后一 个 字是念彪吗？ 那个哎、三匹马念彪、 嗯、 我查了一下，两匹马在一块儿，左一匹右一匹念毒啊，所以这朋友是几匹马？这六匹马、 嗯、 啊，马毒彪朋友、 嗯， 那我就叫您马哥吧。 马哥，马哥、嗯、 哎，马哥说啊，他是靠这点赞让大脑都变得更灵活了。 哎呦，还有这功能呢？ 啊，可不是吗？啊，希望各位，祝愿各位新年越来越聪明啊！ 嗯嗯嗯，啊，还有0585说，2022年的节目，元旦当天是你们俩吗？1月1号。是周六，1月1号还真不是咱俩， 哎， 我们俩从1月2号给大家开始红红火火的开启2022年。 没错啊，不管是谁在节目当中啊、嗯，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刚才有朋友说了，这屋是只聊体育的事吗？不是，咱们啥都可以聊啊，聊体育当然是我们最擅长的事了， 嗯， 也聊资讯啊，聊生活啊，聊一些娱乐，聊歌曲，方方面面，聊心情，聊感情。啊，只要您开心，我们就开心了。 哎，孙东林还说呢，说愿喜爱的国安队忘掉过去，以一个崭新的面貌迎接2022年。 哎，是、嗯、这边好多新朋友也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马上送给各位一首歌曲、 嗯， 这歌我觉得特别好听，跟愿望有关的。 许多少愿才合适呢？ 咱既然许愿，就多许点吧。 啊， 咱许个1001个愿望 吧、哦、这么多的愿望啊。 哎，是 明天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什么滋味充满想象，失望是偶尔拨不通的电话号码，多试几次总会回答，心里有好多的梦想，未来正要开始闪闪发亮，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踮起脚尖就更靠近阳光。许下我1001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多少时间多少代价，成全是我的筹码、哦、我只有这1001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在我手上，每一颗心都有一双翅膀，要勇敢之前的飞翔，没有到不了的地方。 陈志说了，这个是他高中那会儿2002年最流行的歌曲之一， 《 1001个愿望》。 是的，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还跟康乐乐说呢，这节目一放就太暴露我们的年龄了。 哎呀，这歌真好听，但你别说， 是的， 咱既然今天聊新年新愿望，我觉得第一首歌稍微显得纯真一点， 可以可以， 这愿望就容易实现了啊！ 而且1001个愿望哦，总会有好几个实现的。 是的。广撒网， 对， 充满想象，失望是偶尔拨不通的 电话号码，多试几次总会回答，但还多的梦想，未来正要开始闪闪发亮，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踮起脚尖就能靠近阳光。 许下我1001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不要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青春是我的筹码、 yeah. 我只有这1001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在我手上，每一颗心都有一双翅膀，要勇往直前的飞翔，没有到不了的地方。 就像是盒子。 哎呀，好多朋友都勾起了曾经的回忆。 我唱的也好开心啊。 是啊， 仿佛回到了高中时代。 哎，大家都用一颗这样像高中初中小孩那样的一个心态面对每天的生活，多好、咱变得更加的纯真，许下一个纯真的愿望，相信2022年您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的。今天晚高峰的5点到7点，夏萌和康乐陪着各位新年新愿望，说出您的愿望。另外我们也盘点一下2021年的体坛大事件呀、哎呀，说到2021年大赛，咱们必须得多聊几句。 东京奥运会呀、必须得说。 哎，是啊，东京奥运会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的是相当的出色。 是的， 其中有一些运动员们更是一下子走红的， 小泉、苏炳添， 哎，是啊， 孙颖莎。太多了， 尤其我想说的是谁？全红婵。哎呦，这个小姑娘，她竟然会水花消失术，你说是吧？ 这练的是什么高级的武功呀？ 14岁的小孩，我服了，爱服了，哟，真服，真厉害啊！成为了我们中国体坛的顶流。 是的， 啊，她的成长之路呢，确实，就像她发布会上面说的那冠军感言一样，就让我们感觉到孩子非常的纯真。当然了，在面对那样的。一下子出名之后了，孩子把握的也非常的好啊，未来我们对于全红婵有更高的一种期待啊，各位。 是的，你看你这边你对小泉印象特别深刻，我这边呢对孙颖莎印象也非常深刻，因为给她起的外号太多了，什么大杀四方啊，杀气腾腾啊， 哎， 还叫什么止疼片啊， 哎呦， 为什么叫止疼片呢？就是、 啊、这个， 就是因为伊藤美诚啊，他总是能够克死住伊藤美诚，所以也叫止疼片。现在给他的外号叫小魔王孙颖莎、有大魔王，那现在也有小魔王。 没错， 小魔王也是未来可期哦。 哎，是，这边也祝愿中国乒乓球队能够女队，哎，反正领军人物挺多的，甭管谁成为最终的领军人物，都希望咱女乒多几个大魔王级别的人物。 是 吧，多稳啊。而男乒这边也再接再厉呀、 没错，就是在东京奥运会赛场当中出现的一批新风貌的中国运动员。 是， 当然了啊，在 还有一位、 还有谁， 苏神呢、 哎呦 咱俩最喜欢的，别忘了， 我想着这个年轻的小姑娘了、当然了还有这个田径赛场上的老大哥苏炳添哈。 是啊、这速度太快了，东京奥运会上苏炳添那衣服跟咱俩一样红、那天， 但是他的成绩实在太棒了，这是咱俩无法这辈子都无法超越、 那天我印象当中啊、搜一下化身红色闪电啊、 我是没反应过来，哟，比赛结束了， 我们中国速度再次震撼了世界。9秒83小组第一， 没错， 半决赛第一，进入到决赛当中，太厉害了，苏炳添啊， 这哪是在跑步啊，这明明就是人间飞行器 啊。是，而且这个苏炳添这奥运会之后了，还到暨南大学担任了副教授， 有别的身份了， 成立了短跑实验室。 哎，是的， 哎，你说他这个赛后，包括这个在实验室接受采访时说了，啊，不只说想自己跑得快，未来能不能传授，把这个高招啊传授下去啊等等的。 对，而我听说哈，他的这个实验室里边不光是对于这个短跑本身技战术的一些研究， 你看 还有对一些高科技的研究、 哎、 一些可穿戴设备是不是能够辅助于平时的训练以达到更好的这个竞技成果呢。 哎，真好， 也有这方面的研究哈。 是，我都想去拜苏炳添为师了。 你也创造个九秒多少 啊，要不然我这尝试着看暨南大学这个是吧， 你考个研究生、 有没有在职的研究生，我我天天能上节目，然后还能在线上教学，那多好啊。 你两手抓两手都想有成果啊。 哎，是啊，真好啊，咱们运动员现在我观察到了越来越全面了，各位。 哎，你说到这个，正好说大学生哈，我也想到了这清华学霸杨倩嘛。 哎，好， 首金获得者也不得不提哈。 你看， 而且呢这个真的啊，射击运动员都有颗大心脏，这杨倩呢也是首当其冲的。不光是竞技赛场上的水平高， 哎， 人家还是清华的学霸呢。 哎， 说哪说理去 啊，真好啊，就是这运动员们不只是体育能力特别强， 综合能力水平都很高。 哎，运动员是很聪明啊。之前我听我这个很多老师都在探讨这个问题，说运动员们啊、有一些可能只不过是局限在某个项目当中，但是一旦发展的更全面了，得到更多的一些信息的培养，他们未来潜力很大的。 你 包括丁宁也去读这个研究生去了，是吧？大家对于杨绊绊也去， 这高校了，这没读研究生，但是当老师去了，就是北京女篮原来的国手。 嗯 啊，真的， 因为他们吧具备常人所不太具备的意志品质， 哎， 就是能够坚持， 没错， 性格坚韧。而这种好的品质呢，如果把它移植到其他的领域当中去，运动员在别的领域发光发彩的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 没错啊，我们新一年新愿望，祝愿所有运动员们。退役的运动员尤其我要多多祝愿， 嗯 啊，希望他们能够在全新的生活领域当中发光发财呀。 是的， 还有发财， 发财也非常的重要， 大家都发财啊。 嗯，当然了，体育肯定不光只有竞技层面，还有很多是精神方面的激励。除此之外呢，在全民健身方面，今年也是有很多很多的大事件发生的哈。奥运之后，全运也接棒了，以比赛为杠杆，也激发起全民健身的热情，以重大体育赛事为契机，从而推动咱们全民健身向更深更广的范围延伸。 哎，是啊，当然这边有朋友说了，怎么没说我们家电子竞技呀？哎呦。 哎呦， 电子竞技朋友，您今天也来着了， 嗯， 也得盘点 这个，你必须得好好给大家介绍介绍， 尤其是 EDG 啊，那天晚上有很多朋友不打电子竞技都被刷屏了，都普及了，说哎，谁是 EDG 啊？啊，说的就是11月7号举行的英雄联盟2021全球总决赛 S11这个赛季，那 EDG 这夺冠了啊，这也是世界冠军啊，所以电竞一夜之间不仅冲破了这个亚文化所谓的这个圈层，在体育竞技的圈层也是破圈了啊，站在了全民舞台的一个中心，所以说大家真的关注点是越来越多。另外还有一个事儿，欧洲杯啊，大家也关注到了，这太精彩了，包括啊梅西、C 罗今天也有不错的发挥，今年各自可能换队了，等等等等的吧，太精彩了。咱们导播已经示意我现在连线好了咱们今天的第一位嘉宾，体育评论员严强老师。严老师您好啊。 哎，主持人好。 哎，严老师，今天我们的话题说是新年的新愿望，也是盘点一下2021的体坛的大事件啊。今年体坛可以说是相当的精彩，严老师您印象最深今年的体坛的几大事件都有哪些呀？ 你要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或者说也能够跟我们产生一些生活关联的，我还是想提阿里克森的这个事件。 嗯， 就是在欧洲杯上，在今年夏天，就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这样的一场比赛，这样的一个事件。当时因为过去这两年的体育都是受到疫情，大家在观看体育赛事的同时，也会为自己啊以及家人朋友这种啊生活的身体的安危会有一定的担心，而那一幕呢，又发生在一场非常高水平的比赛当中。但是，我觉得那一幕其实给大家，更深的震动是，当时现场产生的各种反应啊，不光是这个急救的人员，也包括他的， 没错， 人墙， 是的， 那一幕真的是挺能感慨，也让人产生感慨，很能够概括我们过去两年的生活境况，就。有各种莫知的凶险，我们可能有时候也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是大家一块的努力确实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逆转这样的厄运吧。我觉得能够体现非常伟大的人性的力量，我想这可能就是体育的意义所在。 没错， 这是特别能够展现体育精神的一幕， 是人性的伟大的魅力啊！说的就是应该是欧洲杯丹麦与芬兰的比赛当中，丹麦球员埃里克森非对抗情况之下心脏异常，突然是晕厥倒地，失去了意识。而刚才严老师所说的，我印象特别的深，他队友围成一圈啊，就是包括现场的观众都为他进行祈福。确实，体育的人性啊，真的是令人动容。另外啊，严老师今年的体育的其他方面，您还有哪些非常想跟我们分享的呢？ 那我当然觉得。奥运会可能也是一个我们生活当中可能非常值得大家一块庆祝、一块享受的一段过程。东京的这个奥运会，虽然说这一奥运会跟过往都有些不同啊，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非常年份里面，我觉得中国代表团，特别是那些00后的一些运动员的表现，它让你感觉体育的延续啊，在这样可能非常艰险的环境当中，我觉得。我们中国有的一些社会的一些优势吧，在体育的传承当中还是得到了体现，最终的竞技成绩也是有所反映。具体到哪些瞬间，哪一个具体的个体不好说，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 很值得大家在这一年提点的一个群像的一个时刻。 严老师，今天我们的话题说您的愿望是什么，听众朋友都在分享这个问题，问给严老师新年的愿望 啊。新年的愿望， 哎， 我希望过去有的体育赛事都能够正常进行，我特别特别希望不管竞技成绩怎样，现场的观众都能够到位，都能够接近吧过往我们的现场 和 情况不确的状态，这是我最大的。 好的，希望体育在2022年恢复它的本身的本真。感谢这一时段体育评论员严强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咱们下回再聊啊。 好的，拜拜。 好，今天咱们的话题说说新年新愿望，大家有什么愿望啊？在我们的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当中，可以跟厦门康乐进行互动交流。两个小时的时间啊，咱们当然还得盘点2021的体坛大事件。哎呦，咱盘点了，节目开始35分钟了。 嗯， 有朋友说相当丰富了。 哎呀，这才刚刚只说了这个国内部分哈。 哎、是，您一点点的把您这个体坛的今年的这个总结日历啊，这多少页还是空白呢？没关系、嗯，我们一会儿都给您填补上啊。 嗯， 保证内容相当的丰富。 是的，那今天呢，在聊天室里边啊，我们就主说，不叫主说了，叫主许愿了哈。 哎，是， 说出您的愿望吧。 你看这边还有大美和小丽，这个愿望是相当的朴实啊。他、 嗯、 说：“哎呦，参加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这个红包的活动是吧？卡以集齐，坐等分个大红包啊，这就是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嗯，大声喊新年好这活动。”哎呦，这个红包可挺大的呀！ 嗯， 啊、希望您这能得一个大份儿的， 哎、 是吧？ 好运相伴左右。 哎， 狮子呢也说，希望2022年康乐脱单。 哎呦， 希望明年的话题更多更多， 是吧？ 啊、你们俩可以聊一聊这个育娃呀， 哎呦， 娃娃亲啥的呀？ 啊， 哎，肯定也不错。 我说速度没那么快，关键啊，您这。愿望很好 啊， 是我这边努力吧、 哎，没准就实现了呢。 哎，是鹏、说了，他的新年的愿望就是摘掉口罩，回到工体。 嗯， 哟，新工体，大家多期待呀、 啊， 是吧、 哎？太期待了啊！这个明年年底能看见了。 哎、是，闲人北三说了，他的新年的愿望就是，不再被冤枉。 哎呦，为什么呀？ 谁总冤枉您呢？北三儿， 这愿望许的。 哎呦，是啊，宇智波佐助也说了，他也是曾经还被冤枉过。 嗯 啊，没关系。您这个小小的受了一点委屈，但我相信只要您是心存好心善良的话，生活肯定有其他给您补偿的地儿啊。 哎，是的， eSpace 说啊，约了大伙儿说改天咱喝82年的，哎呦，82年的百事啊， 哎呦，是吧，我还以为请我喝茅台呢， 82年的 是 行，82年的白开水， 哎呦，都行。 嗯 啊，这边林芳健说了，新愿望是国安能够双杀鲁能。 嗯， 这个是能做到吗？国安反正现在实力稍微照鲁能差一点，但是愿望嘛，总之 许愿嘛， 希望自己喜欢的球队越来越强就是了、啊。 对对对，荣成斋也说新年新气象，这个喝点 儿， 枸杞啊， 行，我看行， 小酒怡情啊， 哎，但是别喝多了， 是的， 大酒伤身。 嗯 啊 ，Five Miles 他说了，祝主持人越来越漂亮，夏萌是吧？康乐越来越帅啊，俩人声音都越来越好听。啊，另外他说康乐，祝愿你高音能练上去，能唱到青藏高原呢。哎呦，谢谢您了，我要唱到青藏高原，我就得准备跟韩红老师连麦了啊，挑战一下到时候。 是嘞，是嘞。哎，有朋友说被禁言的事情啊，说这个希望2022年不要被禁言了。 啊， 有的时候呢，禁言就首先哈，在直播间里的我们两位或者平时小丽姐姐他们是无法禁言的，禁言呢多半都是后台。场控哥哥们干的事儿 啊，有可能是手滑了、 哎、 你也别介意， 手滑了，对对对， 哎、嗯、是啊，禁言，我还以为是什么，这是什么烟 禁足 啊，就是 不是，哎，不是大过年的，不说这些啊， 我还以为是禁言，是那个腌咸菜那禁言呢、 啊、 不禁言净是那个禁言呢、 啊、是是是是是，哎呀 是， 这个希望不要影响到大家的心情哈， 哎，没关系， 还是热热闹闹的，红红火火的、 没错，龙龙他说了，提到了李磊的事儿啊，我们这边也祝愿海外留洋的中国球员、新的一年当中都能够有所突破呀， 是的， 争取防守球员最好能不能保持一个几场不丢球记录啊，然后进攻球员像是吴磊 得开壶啊，得进球啊， 场场都能进球、 嗯、 那是最好的了， 哎，当然了，最朴实的愿望就是这些留洋在外的中国球员们哈，希望他们都有所收获， 哎，是的、 这边大家正在收听的是晚高峰五点到七点，厦门康乐为您带来的金戈铁马新年新愿望，今天说出各位的愿望。另外我们为您盘点2021年的体坛大事件，希望新的一年大家点赞啊，这继续保持。 嗯， 我看现在最近大家都太厉害了，你们、 哎、是不是这个第一位总是易主啊？ 第一位好像还是说1908吧、 啊、还是他， 应该是 今天还是他吗？ 我看一下， 我记得昨天就不是他。 哎，我发现各位你们是不是都有钢琴的底子 啊？ 都练过钢琴吗？最近怎么这手指都这么的灵活呀？ 哎，是不是打电竞的人手速也特别快？ 没错、 嗯、 啊，那这叫什么？打电竞点鼠标那有一个标准叫 APM， APM 单位时间之内的点鼠标的那个就操作的，哎，是，高手 APM 能达到1000左右，相当厉害，就是操作眼花缭乱的那种， 一波操作猛如虎。 哎，是啊，祝愿大家点赞都是 APM 到1000以上哈。看一下目前的点赞助力榜：3255YY 第一，第二1908，第三9489，第四1717，第五默默听专家评论，第六宇智波佐助，第七永远的儿媳妇儿。第八马哥，第九唯有战斗，第十闲人北三儿，第十一西霸和风霸，第十二孙东陵，第十三大辉698，第十四心意远行，第十五一抹绿色，第十六 YYDS， 第十七7250，第十八红果，第十九思雨，第二十灰太牛郎啊！今天快过年了，多读几个呀、 嗯 啊、大家过年都开开心心的。咱们一段片头广告之后再给您聊回来今年的新年新愿望。 热爱2022，12月31日至1月4日，王府井百货大楼鸿运节，服饰家居最高满200减100，每满2000再赠100开运礼金，元旦期间消费满额再得和平果局过年大礼包，快来百货大楼集好运吧。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4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是2021年12月30号，也就是说呢，今天是咱们金戈铁马在2021年的最后一期节目了。 哎、 明天我们会在下午4点开始啊，转播总台为我们提供的非常非常非常精彩的，一起大声 喊 新年 好啊 活动。对， 是大声喊新年好，9小时的广播，跨年的融媒体特别直播，明天下午4点就开始了。各位尤其想抢红包的朋友，红包可多了， 是的， 千万得来才行。 是的，抢红包之前可能还得集齐一些什么啊、 哎、 集这个卡牌， 没错， 集完了之后呢，明天我们才有资格去抢红包。 哎，对，哎， 都希望大家哈都能够中大奖， 没错， 赢头彩 啊、明天虽然没有我们金戈铁马节目，但是呢到点了，5点到7点我们聊天室是打开的呀、 嗯、 您到时候来聊天室聊天来啊，厦门康乐明天抽时间过来陪大家聊几句， 嗯， 都没问题 啊，大家就是聊天性质，别剪就行 了。是的，所以我们在今天呢，就给大家提供一个许愿的这么一个好的平台。 哎， 我们在聊天室里边哈，就像是一个许愿池一样的，我们就往里边丢硬币许愿、 哎、 今年说出新愿望，我们在今天聊天室里边都来许下一个心愿吧。 是，这边 FG 他说了。希望疫情得以控制之后呢，带老伴儿出去走走转一转、 嗯、 把这两年的损失给夺回来啊，意思就是这两年由于疫情啊，好多的旅游的地儿都没去，是吧？啊，这真好。 是的，是的。哎呀，还有宋燕君也说，希望新年可以继续保持一颗年轻人的心态。 哎，是。 哎，都说心态年轻了，这个容貌自然也会年轻的。 新的一年，祝各位越来越年轻。 嗯。 多吃黑芝麻，头发黑然后就年轻。另外少熬夜、 对， 睡眠好也年轻。 嗯 啊，还有一点什么，开开心心就年轻， 就是心态要好。 天天锁定我们晚高峰金戈铁马五点到七点厦门康乐，你就年轻。 嗯 啊，大家看我现在年轻吗、是吧？ 你说跟做广告似的。 我这是因为我这不用广告了，看疗效、 啊 大家看我现在是， 你是活广告。 我做了三四个月的金戈铁马，这全新 脸上褶子都没了 啊！新版节目，天天嘻嘻哈哈的，这快快乐乐的感觉，就年轻好几岁。 就是多笑一笑吧，这个就会有提拉紧致的作用。 哎，夏萌，你看我一眼，我这增加两个小耳朵， 哎、 看到了吧？ 小老虎， 可爱吧？ 可爱。 这虎年要快到了，我这给大家一个小老虎。 嗯， 哎，是大家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可以跟夏萌康乐互动交流，尤其在听听 FM 当中这边可以直接看我们的高清的视频。 嗯， 哎呦， 灰太说到点赞的事情了，他说点赞点的，我现在哎呦，有的时候拿不出筷子、 啊， 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也多了一个敲桌子的习惯。 哎呦， 怎么办？ 是，挺好。 灰太要谢谢你哦， 坚持， 嗯， 坚持把这点赞，最好带动您朋友一块来点赞， 两手一块上。 哎、 没准儿就练成了这个钢琴大法、啊、 哎，是啊， 以后咱学钢琴也能这个轻松一点。 是啊，虽然您弹琴可能弹不过朗朗， 嗯 啊，但是至少能弹过康乐，我觉得这就行啊。另外这边还有8740这位新朋友，他说了、 嗯、 听你们的声音好听啊，看你们的视频很时尚，红红火火，开心心的。哎呦， 谢 谢您的喜欢啊， 嗯， 好多新朋友最近都对我们是格外的喜欢呢。 嗯、 啊、我觉得为什么啊，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恰恰是在融媒体这个时代当中全新推出的一种样态、 嗯、 啊，包括我们的节目的这个语言样态啊，节目的构成样态，另外传播整体的样态啊，视频啊，点赞助力各种融在一块儿了。哎呀，融一块儿东西真好啊，是吧？ 嗯，燕林说不生病不吃药，这是我2022年的愿望，健健康康、 哎、 乐乐呵呵的最好了。 是， 哎，希望2022年我们都身体棒棒的。 哎，是，这边还有朋友说，哎呀，康乐怎么像小孩似的就年轻？哎，真的，有句话讲得非常好，什么返璞归真。各位没事平时操的心都很多啊，工作什么状态？适当的，各位怎么样？给自己的心里都会有一些所谓的垃圾、不开心的情绪，经常手机呀、去什么内存的，什么的电脑里边啊，垃圾箱里边清一清。我们每个人心态也需要，尤其我觉得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最适合一个事儿，把心里边不开心的事儿、垃圾都给清除掉。咱们一个崭新的面貌迎接2022年，多好啊！ 嗯，怎么清除呢？ 听节目， 还是做广告啊？ 哎，是，反正这边啊 ，SK 也说了，今天晚上有首钢的球吗？ 有。 哎，他说首钢必胜。 嗯， 是，这场比赛是晚上8点，本台将会有王毅带来解说。首钢队对阵的是广厦，我们在6点半将会为您连线的是资深的篮球记者孙宝生老师，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啊。 是的，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盘点2021年在体坛上那些大事儿和有意思的事儿。 哎，这必须得说俩人了 啊！ 有朋友说了，你梅西和 C 罗还没盘点呢。 哎呦，我们正要说到他呢，双子星必须得说呀、 啊。他俩跑不了啊！ 他俩必须跑不了，而且他俩这个故事吧，传说哈，包括这个演绎等等， 哎、 我觉得还会继续下去的。 是， 今年他俩呢都处在这个 高光之上啊。 哎，俩人都 追光灯之下， 挪地儿了都， 挪地儿了，但是依然高光。绝代双骄呢完成了转会，虽然球迷都没有想到哈，但是就是事实，受到疫情冲击的情况之下，各大豪门都在节衣缩食，但是没有人会想到今年足坛最重磅的两大巨星就是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时刻完成了转会。梅西离开了巴萨转投巴黎圣日耳曼，而 C 罗则离开了尤文来到了自己梦开始的地方曼联。 哎呦， 当今足坛最具影响力的两大巨星就在同一个夏天完成了同一件事情，就是转会。 是 啊，虽然转会了，但是对于他们之间的对比 PK 还在继续。 哎，所以大家从梅西和 C 罗这件事啊，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家从不同角度总结人生的经验。我想说的就是，就算有的时候有一时的不开心的事儿，没关系啊。就是梅西刚转会那会儿，在发布会也哭得够呛。但是到了大巴黎之后还是万千宠爱于一身，所谓的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您只要有实力了，金子到哪都发光。 哎，梅西离开巴萨的时候也哭得跟泪人似的。 是啊， 可是到了大巴黎我觉得他也有种真香的感觉。 哎，是啊，到大巴黎感觉哎呀是遇到真爱那种感觉，那个笑容全都是发自内心的笑容啊， 这浪漫之都环境好， 你看我这笑容，各位， 笑 我这是牙花子都支出好几个。 大过年的你别吓着别人。 哎，大家没事要多笑一笑啊，而且照着镜子不要微笑还不够，各位 要露出八颗牙齿哦， 八颗大板牙都给我露出来，各位。哎，这才笑的开心的笑。 哎，继续给大家说吧。 你看 除了梅西和 C 罗，当然了今年不得不提的就是疫情形势之下全球体坛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比如说从年初开始，包括中超 CBA 联赛就宣布过延期暂停，国外呢像 NBA 呀、五大联赛呀、网球四大满贯等等也受到了很多限制，空场延期也属于经常能够看到的事情。 哎， 那在职业体育赛事高度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之下呢，很多运动员观众这种跨国流动性极强，但是疫情的情况之下就无法独善其身了。无论是对于各职业联盟、赛事举办方还是运动员而言啊，各方面的损失都是很大的。也希望呢明年2022年像刚刚很多家里人许的愿一样啊，我们都可以去现场观看比赛。 没错啊，另外还有朋友说到中超的事儿了，再多说几句。确实希望2022年咱们中超俱乐部啊，有资金困难的俱乐部通过各种途径啊，比如说股权的改革啊等等等等的，都能让资金很充盈啊，让俱乐部处于一个良性的发展过程当中。同时比如说欠运动员的薪水的赶紧的及时给补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因为中国足球联赛的健康发展是我们中国足球未来很重要的一条腿儿。我经常在节目里边说，中国足球想要有长远健康的发展要好几条腿走路，至少两条腿走路，健康的联赛加上靠谱的青训呐，所以光靠什么规划球员不可能解决咱们足球真正的问题呀，各位。 除了中国足球值得关注之外，刚刚我们在连线严强老师的时候，他也提到了在足坛上温情的一刻，就是埃里克森欧洲杯的那生死一刻哈。 哎， 欧洲杯丹麦和芬兰的比赛当中呢，丹麦球员埃里克森在非对抗情况之下因为心脏异常突然昏厥在地失去了意识，比赛就此暂停了。那接下来呢，全世界的观众都见证了一场发生在球场上的急救，丹麦队员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马上就招呼队医进场了。埃里克森的队友把他围成了一个圈，遮挡正在接受队医治疗的他，保护球员的隐私。两队的队员呢也都纷纷的在为他祈福。这一刻哈，可能大家都不再去考虑说这场比赛到底谁输谁赢了。 哎， 正是彰显了体育运动人性光辉的一幕 啊。确实体育真的是太美好了，除了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这样的奥林匹克理念之外，这个人性真的时时刻刻在体育赛事当中都是体现出来啊。所以我就观察到了体育运动员们是表情最丰富的一个群体啊，括号除了演员之外，比如说咱看电视剧啊，经常是各种表情都能看着啊，但那是演出来的，有剧情的。体育赛事是最真实的人社会包括这个整体世界的一个所谓的酸甜苦辣咸 全部的味道在体育赛事当中都能够得到呈现，人性多么的伟大呀，各位。 没错没错，这个一场比赛很有可能呢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小小的缩影。 哎，是 演员演的是别人，但是我们在生活里扮演的就是我们自己个儿啊。 哎，当然了，很多朋友提到了说你们都聊梅西和 C 罗，这是世界足坛的顶流，中国足球这顶流谁呀？ 中国足坛的顶流吗？ 啊，对呀、啊，就今年的， 今年的 啊，必须得是， 那必须铁子哥， 李铁之道肯定是了 啊。虽然下课了，但是咱们，也得是多说几句啊。 但是也按顶流的待遇来招呼吧。 哎，是啊，希望李铁之道未来也能够啊，好好总结这一次的经验教训。我觉得再过几年之后，他依然是大有前途的，甚至不用说再过几年。稍微歇几个月，没准人家就会有这球队有请李铁指导了。 也希望这是他为他自己年轻付出的代价。不过话又说回来， 哎， 哪一位风云人物身上没点故事呢？ 可不是吗？只有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坚持过来，在哪跌倒在哪爬起来，他才算是一个好汉啊。但是这边有朋友说了，李铁指导下课了，李霄鹏指导上来以后啊，国足新年的愿望应该是啥呢？这前两天节目都跟您讲了，对日本一场，对越南一场，都是在过年左右的时间进行的，我的愿望就是至少咱们对越南不能输啊，对日本如果能争取得到一分，那这个愿望就挺不错的了呀。 是的，也希望这个国足在大过年里边哈能够给中国球迷带来好消息。 哎，是，还有朋友刚才提到李磊的事儿，李磊昨天动情告别国安，哎呦，他这赛后写了一大段话， 我看好多人都哭了， 很感人。你看啊，这写的，谢谢兄弟们啊，说我在国安待了7年，最好时间都贡献给这里，对此我问心无愧，身上流满了绿色的血液，希望你们能够好好努力，等未来有一天离开或是退役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国安这个平台给予你们的是想象不到的啊。他说了，李磊说，真到我要走的时候才能够发现这么一家俱乐部踢球到底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愿你们为了北京，为了国安，奉献自己的全部，不留遗憾。哎呦，李磊，我们也是祝愿他未来新的一年在瑞士踢球能够，我觉得给我们中国球员证明一下，就咱们中国球员在海外也是能踢得好的， 那是 啊，打出一个所谓的什么广告效应、名片效应。 说得好，说得好。哎，不光是即将要出发的李磊，还是已经在那儿的最近在休息的吴磊哈， 哎， 包括咱们中国女足也有一些球员呢正在进行他的海外留洋的这个生活， 你看， 哎，都希望他们可以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同时呢也都有所收获。 哎，是，都希望啊，这俩队员的名都在磊，磊这名挺好啊，为什么 三个石头磊一块儿，感觉特别的稳当， 哎，感觉特别的踏实。我们希望中国足球啊，这几块小石头还不行啊，几块大石头也不够， 要变成一座大山才好。 哎，是，咱中国足球这实力啊，说哎呀，这真能20-30个啊，什么留洋球员加一块，那真是一座大山。那别的队一看说，哎呦，你们这座大山，我这想翻越挺难的，是吧？ 是， 不至于像现在人看我们就是一个小石头。 哎，还有点时间，最后跟大家说一下和首钢有关的事儿吧。哎，据说咱北京首钢呢，第三外援巴里布朗有望在一月中下旬归队出战第二阶段的赛事啊，这个下周隔离就解除了。 哎， 另外北控这边呢，据说第二外援兰兹伯格也已经要和全队会合了。 是的，我们这时段的资讯先给各位说到这里，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给您聊回来呀。 居然之家与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大声喊新年好，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居然之家，跨年换新活动进行中，阿依瑞斯沙发低至5999元，还送转角皮墩，更多爆款咨询4008180096。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这一年，我们拥抱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世界。 2021年12月31日16点，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9小时广播跨年融媒特别直播正式启动， 给新年一个拥抱。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剂，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风力减小，天气晴朗，但最低气温只有零下七度，天气寒冷，提醒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明天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晴朗相伴，最高温度五度左右，天气不错，有利于大家进行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温度零下七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温度五度，最小相对湿度20%。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合穿羽绒服类的服装。另外，明天白天光照也不错，很适合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每天好心情。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办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2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6天。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轮堂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是2021年12月30号，我们金戈铁马在2021年的最后一期节目。在今天呢，我们当然不和大家说再见，因为这个1月2号我们俩还得坐回来继续和大家聊呢哈。 哎，是 我们今天想和大家说的就是，都来许愿吧，为2022年许下一大堆美好的愿望。 哎，这个。有朋友说啊，这许愿望许一个得了呗。哎，我跟您讲，多许一些特别好。 嗯， 因为许愿望是什么，这是我们人最朴素的一个想法，希望自己在某一方面或者很多方面越来越好。 嗯， 您许的愿望越多，说明什么？您上进心越强啊。 哎，我觉得就是广撒网，重点培养哈。 哎， 没准儿咱许的那么多个愿望当中就有好多个实现了呢。 哎，可不是吗？啊，这边有朋友说了，一会儿是不是还有连线的环节？没错，咱们今天晚上8点还有一场转播。是由王毅为您带来的8点那会儿，首钢队对阵的是广厦，这一场强强对话。6点半，咱们将会连线的是资深的篮球记者孙宝成老师，让他来前瞻一番。 嗯， 说到今天的新年许愿的事儿，这边肖小强他说了，他就不许愿了啊，直接让这个愿望变成现实了。 哦， 哎呦，这他是帮他媳妇儿去实现愿望了。哎呦，夏小强太好了，说他给他媳妇儿买跨年小礼物去了， 好甜蜜呀、啊！ 你看这直接， 我们又吃了一波狗粮。 哎，您媳妇儿提前透露了吗？说，哎，夏小强，我新年的愿望就是一个什么什么的手机啊，就是一个 水果手机 啊，或者就是一个20克拉的钻戒， 二十克拉 啊，大概吧。小小强家里有钱， 哇，皇冠戴头上。 哎，说会透露一下吗？还是说您是给这个揣测了一下？ 嗯，我觉得他对他媳妇儿肯定是足够的了解。 哎， 然后呢，就是你知道自己媳妇儿想要什么，对什么感兴趣，偷偷的买好送上，这才叫惊喜呢。 哎，那说明你们俩这是。过多长时间了，俩人是越过心里越相通啊， 越默契。 哎，是啊，心意相通之人， 人家心有灵犀一点通， 有时候都不用眼神的沟通，知道对方想啥了。 啊，是的，对方就一下就明白，马上去安排。 哎，是啊，就是想喝茶了是吧？嗓子有点紧。 那个啊，好。就这个包，那个包啊、 哎， 不要，剩下的都给我包起来带回家。 哎呦，这太善解人意了啊！这边心意远行，他说了，他最大的新年愿望是保持初心， 嗯， 永远有一颗善良的心。希望家人们能够身体健康，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越办越好。您说这话太好了， 嗯， 保持一颗初心有多么的重要啊！ 嗯，是的，当然也要谢谢大家对于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和关爱。 哎，这边还有白雨菲菲，他说了啊，他准备一会儿就买点儿。红富士的苹果吃，哎呦，您说这个要送给别人吗？ 来点13香怎么样？ 哎呦，是啊，他可能说 明白都明白啊， 说那手机是吧？等等的啊，您买啥都行。我觉得过年这个礼物啊，不在于说钱上面贵不贵，在于您的心意。 对， 另外您得买到对方的是吧？所想的， 是的，是的，我觉得 愿望当中去啊， 说特别好。就是如果说哈，你买这个礼物呢，正好和对方的心意，那这是锦上添花的事儿。 哎， 如果说呢，又打开这个礼物，其实也并不是自己特别想要的，但是我就看着你有这份心，我也心里边暖暖的。 哎，你比如说，就是有一些买的礼物就买的一般般，比如什么呢？我举个例子， 有 的球迷。然后这个对方送个礼，送一本书， 嗯， 哎，书内容很好，但是你说球迷不喜欢书， 哦，是的，是的， 哎， 得送赢啊， 对呀，啊，或者说那个喜欢打麻将朋友，您千万别送人一本书， 嗯， 啊，到时候就算这书再好，人家心想了，哎，我打麻将都希望把把胡啊， 嗯， 什么是海底捞、自摸、飘砸。 那可是， 啊， 就本来书就是很好的载体哈，啊，送了也没错。那我换个说法，我送您一些知识。 啊，那行，哎，反正这个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喜好， 嗯， 比啥都强啊！啊，你看这边还有好多朋友啊，都关注到了我们明天总台的这个活动啊， 是 啊， 再给大家说一说。 哎，大声喊新年好，在明天下午的4点将会开始9个小时的广播跨年融媒的特别直播啊，大家都来我们这各个频率都直播这个节目。当然了，希望您来锁定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聊天室，在听听 FM 5点到7点，明天我们的聊天室依然开放啊，到时候夏蒙康乐我们俩找时间过来跟您聊一聊啊。 是的，哎呦，还有人在期待着一会儿和孙大爷的连线啊，我们在6点半的时候会连他。 哎， 奥斯卡就说了，他说我和孙大爷一样的都实在，我们都有啥说啥。 哎，嗯，所谓的石头人说实话呀，是吧？您是不是也叫什么什么磊啊？跟吴磊和李磊是一样的吗？ 嗯，是。 你看， 还有啥愿要许呀？啊，大家都别拘着了， 哎， 都来我们的许愿池投下一枚硬币吧。 这个多实惠啊！ 嗯， 0585FX 说希望他儿子篮球技术提高，身高长到2米05。 哇，这么高 啊！现在很厉害了，已经长到1米98了。现在， 哎呦呦呦！ 哎呀，身体太好了，杠杠的呀！ 多大都1米98了。 年龄没说 啊， 体重已经超过190斤了。 哇， 啊，刚开始我看以为是190公斤呢，公斤可能稍微得减点，190斤正好， 正好正好，那真是 还显得稍微有点瘦点儿。 拦下一棵大树啊！ 哎，再练练肌肉，争取我觉得1米98至200斤肯定是没问题了。 嗯， 多长10斤的肌肉啊！您儿子是2米05，那是打小前锋的了。 不是，这说着我感觉像是给首钢找球员似的。 哎，是，或者您家孩子以后更出息了，不想在 CBA 打，直接跑 NBA。 对，到那屋打那更厉害了， 就 是， 是 吧？ 啊，未来可期呀，啊！ 哎，是，这边还有朋友，你看， 嗯， 啊，都谈到了肖小强这事儿，说肖小强对他媳妇儿太好了，哎呦，说20克拉， 20克拉有多大、啊、你知道吗？ 啊，他没准备那么大克拉的。嗯、哎，是啊，你俩这反正祝您啊，包括所有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在新的一年里啊，所有的爱人都像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哎呀，说的太好了，这个钻石不在乎克拉大小， 哎， 就在乎您是不是花了心思。 哎，是， 你知道吗？之前我看见过网上有人用这个啤酒瓶底， 你看 啤酒瓶做的那个戒指也很好看、 啊、 但是这个工序非常的复杂，因为玻璃爱碎嘛，需要非常非常小心翼翼的去打磨它。 哎呦， 哎呀，这个做出来的大戒指就像祖母绿一样的好看。 是， 哎呀，如果有朋友就是愿意在这种事情上花心思、啊、而不是去花钱的话，我觉得比钻石更值钱。 哎，是、啊，说这个观点我非常同意，有时候不在于钱的多少，在于心思，心到则好。 嗯， 还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心诚则灵啊，这个心特别的关键。所以新年新愿望，祝各位在2022年都有一个很好的心态。 嗯 啊，您的心怎么，我们讲的修心，自己的心越来越好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平时一点点的风吹草动，一点点的不开心也不能动摇您的心呢、啊 哎、你说到这个一点点的不开心和一点点动摇哈，华北小新就跟我们说起了一件事儿。他说元宇宙来了，今天和一朋友聊起了元宇宙、 哎、呦， 可是人家告诉我呢这3年就黄了。 你看， 哎呀，我这个，哎呀，别在意别在意哈、 啊、 华北小新，我记得他之前就在我们的节目里边跟我们说过，说他关注过一个元宇宙的什么所谓课程啊等等的啊，他自己有一些比较深入的接触、 哎、 但我想说的就是一样新生物的诞生呢总会受到各种各样质疑的。 哎， 人说你这个3年就黄还是这个以后没有发展，我觉得不要太在意，你既然觉得有意思的事情你就去好好研究，我相信一定会有出路的。 我觉得您研究肯定没问题、 嗯、 只要别涉及到更多什么钱这方面的啊，比如说您研究什么、 啊、对对对， 人家说哎你投多少钱吧，这得注意，任何行业投资都需要相当的谨慎才行啊。 对，需要谨慎。嗯，总而言之，华北小新，我觉得千万不要因为别人说的一些话而影响了您的心情啊。 没错、 嗯、 坚持自我，还是那句老话，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走、 啊、或者让别人说句吧咱们坚持自我非常的关键、啊、 是的、 啊、这边灰太牛郎他说了有追求有时是更高级的一种追求、 嗯、 他也祝愿大家2022年有更高的追求。 哎，是的， 这个说的多好啊， 更上一层楼 啊、追求可以是梦想、 嗯、 也可以是我们对于未来的美好期待，更可以是哎呀，我就想拔拔高， 哎， 我就想去海外锻炼锻炼。 是的，是的， 像这个李磊多好啊，是吧？ 我就想现在的这个中级职称变成副高职称 啊、 嗯、 我就想未来成为最有名的主持人。 哎呀， 你看是吧， 你这个愿望非常好 啊。夏萌刚才许的愿我听着了 啊，一个不小心被你听到了 啊，没事，咱俩许的是一样的愿望咱俩共同的， 难怪呢、啊、 相互成全吧、 嗯、 哎，是这新年的愿望。还有一点我朋友刚才说了，我忘了谁了，说啊，就是工作当中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很重要、 嗯、 希望自己工作越来越好的状态。没错啊，尤其是2022年，大家比如说2021年您的工作感觉没有达到一定的预期，挣的钱好像也不是特别多，没关系，2022年冬奥会来了，多好啊各位，咱们国家越来越好，整体的各种拉动的前提之下啊，相信各行各业都会像我们俩穿的这衣服一样， 红 红 火 火，越来越好。 哎，你说到冬奥会了哈，也给大家提个醒儿、 哎， 我们在2022年的节目里边呢，将会非常多的去关注和冬奥相关的一些消息。 是、 那伴随着这个冬奥会越来越近呢，我们会在节目里边去跟大家介绍一些，比如说项目的设置啊，项目的特点啊，包括一些和冬奥有关的人物的声音，没准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里边。 哎， 总而言之，进入2022年就进入到了冬奥时间喽。 没错，这边有朋友还想给国足更多的一个祝愿啊， 哎、 这是祝愿国足纹身稍微少点。有朋友说、啊、刚才说的啊，这提到是今天的一个新闻了 哦。 你看，这是在前天晚上，国家体育总局答复了关于中国足球振兴刻不容缓的这个提案啊，在社交网络当中啊，球迷就关注到了说第四点， 嗯， 关于加强足球运动员管理的这个建议， 嗯。 有对纹身明确的一个规定，就是国家队层面球员必须要所谓的之前啊是所谓的遮挡纹身， 嗯， 但是现在已经明文的禁止了啊，就说不可以有这个纹身了、 啊、那你让张琳芃怎么办呀 啊，就是那只能洗掉了 啊，穿衣服挡呢 啊、不，这个应该是不行的了。以前包括一些这个队员，他们 希哲也有吧， 也有张希哲，还有这个张琳芃等等的球员。之前我看这个拍照时候给 P 掉了， 嗯 啊，但是现在呢，对于这个纹身情况有更加严格的一种管理，也是为了增强球员们的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打造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的国家队。啊，当然我看到网友的评论，各种角度都有。有网友说了，哎呀，中国足球确实是必须严肃球队的纪律，包括个人的各种形象。 嗯、 也有网友说了，说啊，梅西身上有挺多纹身的，但并没有妨碍梅西踢球的水平，人很高啊。那、确实是这个。 就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水平很高，你自然一些小节不用去在意。但是如果水平没到那个份儿上，而你的注意力、你的关注点呢，又在一些其他，这个角角落落的地方，而不在于脚下这个足球身上的话， 哎、 那我觉得还是从小处抓起吧。 没错， 把这些这个乱七八糟的想法就扼杀在摇篮里好了。 哎，是 的、啊，还不如就关注你怎么去长自己的球技。 哎，对啊，当然了，我也真心的觉得， 嗯 啊，就算。国足队员都不纹身了，这整体实力也上不来多少。 话也是这么说了 啊，是啊， 但是就不那总得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去作为抓手的嘛。 哎，是啊，这边啊，托尼韦他说了，有些是其他队好像也有纹身的这个队员等等等等的、 嗯、 啊，之前 啊说了乒乓球队也有啊， 我想到好多球员、 嗯、 啊，包括羽毛球队之前那很有名的， 嗯 啊，都有一些这个情况，看看未来是否也有相关的这种规定吧啊。 对。 啊，总之我们期待着中国男足未来是咱们成绩好了之后腰杆就硬了，说实话、 嗯、 真的这就是成绩好的事儿。 是的。 啊，你成绩好了，哎，我说啥这个底气都足了，各位、啊。 这竞技体育就是这样，你成绩好了之后吧、 哎、 你。不是说想干嘛就干嘛，但是很多人都会以一种宽容的眼光去看待你了。就像一个班上啊、 哎、 成绩好的学生，你看几集动画片都可以，老师都不会对你有意见、 哎、 但你说你成绩又不行，考试又不太好，你还天天惦记着看动画片，这家长就得管了 啊。反正大家都有不同的观点，很正常。这边为您关注到的是今天的一场比赛的情况。CBA 第十六轮当中，辽宁对阵福建，福格表现高效，砍下20分。另外，辽宁队的球星郭艾伦18分12个助攻，最终七人得分上双的辽宁队128-109战胜了福建队，而福建队是遭遇了7连败。啊，这场比赛这个胜负啊，倒不出意料。出人意料是啥呢？ 嗯， 郭艾伦最后一节又是遭遇了驱逐了，哎呦 吃到 T 了。 技术犯规还加以违体。被驱逐了，但是根据本赛季的全新的一个规则、 嗯 啊、这个技术犯规加违体的驱逐不会禁赛，只有积累2次违体犯规才会被额外禁赛。所以说辽宁队下一场在元旦当天晚上的重头戏对广东队、郭艾伦不会缺席那场比赛的呀、是保证了一定的票房吧，这是。 嗯嗯 当然这边还有朋友关注的 NBA 那屋说，很多球星也希望他们新年能有新的一个表现。詹姆斯这边怎么还是挺生猛的？有朋友说呀， 是啊是啊，但是有可能是因为这个 NBA 那边也是受到疫情的影响嘛，很多球员在这个赛季呢都没有很好的发挥，出场时间也无法保证。这也就给了很多球员刷数据的好机会啊！你看詹姆斯这边也是，据说呢，当地媒体今天统计了一项关于詹姆斯的数据，这个数据就是说哈，詹姆斯在自己的职业生涯第19个赛季依然场均轰下27.6分，这是 NBA 历史上第一名球员在第19年最高的这个球员得分了啊，排名历史第一。除此之外呢，能在自己职业生涯第19年还场均得分排在历史第二的是贾巴尔，当时他的场均是14.6分。那这个赛季对于老詹来说，场均拿到27.6分，这也是他自从2009-10赛季之后场均的最高得分了。 哎呦， 创下了近11年场均的最高纪录。那这个赛季呢，他的投篮命中率也达到了50.6%，这也是创下了职业生涯新高。 我看有球迷不太喜欢詹姆斯，说詹姆斯最近脾气挺大的，有点像这个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但是。硬实力在这摆着呢，各位，这数据给您读出来了，老詹够硬啊。 就是还是那句话，你竞技层面上你成绩好了，就会有人用宽容的眼光看待你。 是，当然这边还有朋友说了，国际体坛是不是也有更多的新闻在丰富丰富我们今年的体育的年历呀、 啊？在第一时段的时候给大家盘点总结了2021年国内体坛发生的大事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说一说国际体育都有哪些 新闻，大新闻发生在今年哈， 没错。 首先我们还是从这个年初盘点到年尾。那年初呢，2月2号那一天，国际反兴奋剂机构就说，由于上诉时间已经过了，他们将不再就俄罗斯禁赛2年处罚继续上诉。那由于维持禁赛，俄罗斯2年之内都无法以国家的名义参加东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以及卡塔尔世界杯等国际大赛。 而在3月10号这边，国际奥委会第137次全会的主席的选举当中，作为唯一候选人的巴赫成功连任，将会继续执掌这一全球最大的体育机构，也就是国际奥委会，到2025年。 当然了，今年在国际足坛上也有些闹剧啊。4月19号，来自西甲、英超和意甲的12家豪门俱乐部宣布创立欧洲足球超级联赛，但在多方反对的声音当中，只过去了2天，欧洲超级联赛创始俱乐部中呢，就多家俱乐部退出，那这个大计划也就搁浅了。 另外也关注到的就是意大利队啊获得欧锦赛的这个冠军啊，这件事说必须得写入到今年的一个总结的日历当中啊。当然我觉得意大利队现在有点上火的就是啊，世界杯这事儿啊啥时候能够稳、能进吗？世界杯啊、 跟咱们中国队一样，我们就成了看客了啊，也行也行，来来来，我一块嗑瓜子、看比赛， 陪咱们吗？ 是是是 啊，谢谢意大利队啊啊！当然我看我们这屋好多意大利队的球迷都说。不用意大利队赔了，意大利队还稳稳进世界杯，保证世界杯的观赏性比啥都强啊。 行，我们自己嗑瓜子看他们。 哎 啊，接下来呢要说到一个人，就是德约科维奇啊。小德在今年呢还是在网球赛场当中收获了不少好成绩的，在温网他就收获了个人大满贯第20冠。11月7号呢，小德在巴黎大师赛上收获了生涯第37个大师赛的男单冠军，独占历史头名。除此之外啊，小德还第7次成为了 ATP 年终世界排名第一，同样也创造了历史。 哎， 在这里要恭喜小德。 没错。另外，我们也关注到了9月26号的时候，这个梅赛德斯车队的车手汉密尔顿夺得了 F1 的俄罗斯大奖赛的冠军，这是汉密尔顿职业生涯的第100座大奖赛冠军奖杯，他也成了 F1 历史上首位夺得100个大奖赛冠军的车手。哎呦，那这个是不是历史最佳？至少是之一了吧。 是的。除此之外呢，和咱们北京冬奥会有关的哈，就是在12月11号，国教委会以视频的方式召开了第10届奥林匹克峰会，峰会发表宣言，坚决反对将奥林匹克运动和体育政治化的行为，也体现了联合国对于北京冬奥会的大力支持。 是，咱们这一个小时20分钟给您盘点来盘点去。哎呦，大家现在想回想回想自己今年的体育的年历怎么样，丰富了吧？ 就按照这个月份来梳理啊，好像每个月国内国外这个体坛上都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发生。 是，这边宇智波佐助说了，怎么没有网球的事？哎呦，有。 小德刚刚不就说了好长时间吗？ 啊，对啊，网球、包括我还想说是小威、小威啥时候能够，不可能恢复到以前那么霸气了啊！但是女网真的是比男网更新换代快多了呀。你看拉杜卡努也是小孩儿。也是有我们中国血统的一个年轻的女网的选手，包括很多朋友刚才都提到了啊，网球的事儿，这边大家继续的聊着吧。 哎，说宇智就说小威退出了明年的澳网，估计也会要选择退役了吧？ 是。 哎，其实我觉得小威即便是选择退役，但是他依然也会留在网球界，去为这个网球这项运动做出他自己能做的那些贡献。 我希望小威去时尚界。拓展拓展、 也可以。 哎，他每一次参加比赛这个衣服啊， 是的是的，都是他自己设计的很多 啊。是啊、感觉虽然刚看有点怪怪的，但是看2分钟就觉得哎呀真是独辟蹊径啊。 对，而且据说他还有就是想法说创立自己的美妆品牌、彩妆品牌。 哎、没错。这边还有朋友也提到了说你们这个今年总结这个体育的年历是不是也得有一页是说明年重要赛事的事儿啊。 哎呦，还真有哈，给大家去看一看。 必须得有。 对，就是细致的咱就不说了啊。但是每个月都有哪些大赛，哎，可以给大家提前唠叨唠叨哈。 是， 每年大赛从达喀尔汽车拉力赛开始。 哎呦， 哎，每年这个年初就看这项这个勇敢者的游戏哈。然后呢，就是1月9号到2月6号非洲国家杯足球赛，这是在喀麦隆举行的，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另外，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呢，如果不受疫情影响的话，大概率是在1月17到30号。接下来就是4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1月18到23号。 女足亚洲杯啊，对于咱中国女足来说，这是明年开年的头等大事，1月20号到2月6号， 没错。 而最受关注的、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在咱们北京举行的， 重头戏， 对，就是2月4号到20号。相信那段时间，其实咱们金戈铁马节目、或者说北京体育广播，从明年1月份就开始为北京冬奥会进行这个预热了。所有的这个节目呢，也会在2月1号开始进入到这个高潮的阶段。 没错，北京冬奥会还有冬残奥会呢，冬残奥会将会、在后边延续到是到3月13号啊，所以感觉2月、3月都是整体的一个冬奥的氛围最浓厚了。 那喜欢这个斯诺克的朋友也可以关注4月16到5月2号举行的世界斯诺克锦标赛，依然还是在谢菲尔德举行。 这5月份该游泳了，世界游泳锦标赛在日本的福冈。网球的球迷这么多，5月22号到6月5号法网在法国巴黎又开始了。 是的。那么综合性运动会呢，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是在成都举行，6月26到7月7号。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去吃一顿辣辣的火锅。 多好啊。当然这边网球迷又开心了，6月27号到7月10号温网在英国伦敦将会举行。 这草莓蘸奶油也很美味啊。 是啊。 世界田径锦标赛呢是在美国举行，7月15到24，还有世界田联钻石联赛上海站的比赛7月30号举行。深圳站的比赛8月6号上演。 是羽毛球迷8月21号到28号过瘾了，是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会在日本来进行啊。另外男排这边也有比赛啊，8月26号到9月11号世界男排锦标赛在俄罗斯举办。这网球迷又开心了，8月29号到9月11号美国网球公开赛将会在纽约来举行啊。 另外明年还有体坛上的一项重头戏，就是杭州亚运会，9月10号到25号。女篮世界杯呢是在9月22号到10月1号。女排方面明年也有精彩赛事，就是世界女排锦标赛9月23到10月15号。 没错。 体操的世界锦标赛呢是在明年的10月29到11月6号。还有世界半程马拉松锦标赛明年是在扬州举办，比赛的时间是11月13号。当然了，还有足球界的盛宴，卡塔尔世界杯 也是重头戏呀。 对对对，从夏天转换到冬天，对于球迷来说呢，还真的得适应适应哈。 没错， 明年的11月21到12月18号， 希望 世界杯， 咱们中国男足到时候能参加一下，是吧？ 以什么样的形式参加呢？嗨，这话说的， 别以观众的形式，咱以参赛队形式参加，多好啊！ 是的，是的， 这是很多朋友的一个愿望了。你看，当然了，还有这明年的一个 收 官的， 对， 是这是在汕头举行的比赛啊， 第3届亚洲青年运动会，12月20到28号。 这我们把明年比赛给您说了之后，今天的盘点太圆满了，咱这本新一年的2021年的一个体育总决的年历啊，再加上新一年的这个比赛的日历 小缩影， 您这个在大脑当中翻一翻吧，自己回想回想。2021年的体育赛事挺多，但是刚才给您介绍了2022年体育的大年真正到来了。 是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是真是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没错。 另外呢，今天节目的重头戏就是希望可以看到听到大家的愿望。 小球王说了，祝愿咱北京的球队越来越好，今天晚上看看能不能先实现您这样一点点的愿望。今天晚上8点，北京首钢对阵的是联盟当中的强队浙江广厦。 大家都等着说，等孙大爷，来不及了，等不及了，再等会儿啊，孙大爷这会儿，那你让孙大爷先吃口饭。 希望孙老师，刚才有朋友说孙老师声音非常清晰。没错啊，孙老师点评这个非常的 思路也非常的清晰， 逻辑非常强的一个这个 是的 记者。这边纳进我心， 6点半的时候联系啊。 是纳进我心，希望这早生贵子啊，这是、 说是谁？你 希望这 啊，康乐乐 夸了您，这跨了好几步啊，是吧？ 不是，我发现这个 让我跳级啊，这是。 希望康乐乐明天可以脱单的朋友特别多。 是我这边得向夏萌寻求各种各样的经验啊，夏萌这方面有经验。 不是，家里人不都在给你寻摸这个对象吗？ 谢谢各位了啊！是我这是新年还有一个愿望，希望大家多多益善，多介绍多介绍点是。这个我发现了相对象这事儿也得多多的这。 哎，

晚高峰的6:3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我们开启许愿池，大家都来许愿吧。 祝愿大家的愿望都能快快乐乐的实现。这边我在朝阳说了，他的愿望就是新年陪老爸老妈出去转一圈，旅旅游。 哎呀， 多 好啊，这也是我的心愿 哎。哎呦，多孝敬啊，真好。这边还有朋友晨曦也说了，红红火火迎新年，祝我们主持人新年快乐。我们更是要祝您百事顺心，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哎，还有啥好话来着？发大财。健康快乐， 芝麻开花节节高， 都送给各位。另外，经常来听节目，您中大红包啊！ 哎呦，默默听专家评论，点心心这位朋友说，大伙儿加油，争取在这2021最后一次金戈铁马里边突破500,000。 哎呦，谢谢各位， 谢谢 目前为止点赞助力榜都非常的给力。排名第一的是1908，第二3255YY，第三默默听专家评论，第四宇智波佐助，第五永远的儿媳妇，第六9489，第七1717，第八我叫熟墨，第九孙东龄，第十闲人北三，第十一大辉698，第十二飞鱼。感谢各位的大力点赞支持。导播示意我现在马上咱们将会连线的是资深的篮球评论员孙宝胜老师。孙老师您好啊。 你好。 孙老师，今天我们的话题啊，说是新年新愿望，说出你的愿望啊。孙老师，新年有什么样的好的愿望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我觉得健康吧，哎，祝大家健康， 哎呦， 快乐是吧？ 是 在疫情这种情况下，多点奋发是吧？ 是的， 形势挺紧张，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好健康的身体，啊，战役之后你才能再去挣钱是吧？ 哎，对，孙老师说的都是我们的心之所愿啊。当然，这边有朋友想让您给前瞻前瞻，今天晚上首钢队对广厦，广厦队算是联盟当中绝对是一个强队了啊。前两场比赛首钢队的获胜，一个是因为同曦这个队相对实力较弱，另外辽宁队人家没有上着三大主力，好像是有些许的客观的原因啊。这一场很多球迷认为了，说是广厦将会是检验首钢男篮目前实力的一个很好的试金石。苏老师，您看好首钢队这场比赛获胜吗？ 我觉得这场啊，就是必须拿下的比赛。哎，这主要是就像那个翟小川讲的啊，该赢下的比赛一定要赢下来，所以这场就是该赢下的比赛。从实力，就第一阶段咱们不看排名了，我们现在人员基本齐整了，也开始这个打了两场比赛了，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无论是从各个方面来讲，就是各有各的优势是吧，各有各的短板。我觉得我们的优势呢，一就是在双塔，二一个在这个林书豪回来以后呢，就是我们在把控节奏上来讲就是比较清晰了。哎，这个你像这个前天这个广厦和这个深圳队比赛是吧，眼看他本来是赢着一分的，最后那球呢，这个没必要就是孙铭徽扑到里边去是吧，完了往外一传球，那个球归进球可能是没想到他传，所以那球救不回来。我觉得这就是说在这个后卫上啊，这核心呢头脑还不是特别冷静，就是还不够成熟。那么像这种球，我想林书豪不会采取这样的办法。我们领先一分，还有20多秒，我们很好的控制一下，把时间耗够，不失误就行了，是吧？留给他3几秒，他未必就能攻进去。如果最后一攻能打成了最好，打不成反正你还是一分，赢了一分也是赢，10分也是赢。所以我觉得在把控节奏上来讲，我们这两个优势，一个是双塔，一个是把控节奏。我们的比赛经验很丰富是吧，广厦队呢这些年呢应该说也形成自个儿鲜明特点，原来是李春江带是吧，快速反击啊，速度比较快，这个年轻嘛能跑，远投是吧，但是现在来看呢他们内线相对来讲不如我们占优，另外在把控节奏上的比赛经验上来讲，我觉得我们还是占优。有这两点优势呢，就是要在比赛当中怎么去发挥出来，是吧，就把对手要带入自己的节奏，是吧，你打快我不跟你打快，我就把你这个节奏降下来，我就慢慢跟你打，这里边就是注意失误是吧，这防守反击嘛，就是主要来抢断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在进攻的时候是吧，也不能再来配合而配合， 出了机会兼接工，但是不着急，耐心，耐心呢，只要在有效的时间内，就往往能够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来讲很重要。再一个就是保护好内线，是吧？保护好后场篮板球，我们有快攻呢，也不能放，是吧？该打还得打，是吧？快攻，我想就是说，得分高潮一般的来讲就是靠快攻，你快攻你打个6-0、7-0，是吧？这个，形成声势，对自己来讲提振士气，打击对方气焰。所以我觉得，反正这场球，我觉得一是必须拿下的比赛，二一个我觉得我们应该说是占点优势的，是吧？但是就刚才讲了，就是能不能把我们的优势在比赛当中体现出来，一看咱们战术的准备，啊，对对手的这种准备有可能的什么变化，啊，预案。再一个就是临场应变能力怎么样？ 哎，是，这边还有球迷想让孙老师给说说，最近啊，就首钢队感觉这个阵容是非常的厚实啊，阵容甚至可以用豪华来形容了，就各个，感觉这位置上边的，主力替补，都能有很好的这个球员，有球迷就是对于首钢队这个赛季有更多的一个设想了，孙老师，您觉得是从这个阵容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比如再对比一下。最近一些时候好像说广东队啊这个状态也不是特别好啊等等的，有些强队也在磨合当中，啊，首钢队有朋友说了，这赛季是不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机会啊，冲击冲击啊，孙老师 必须得去冲，是吧？从现在的人员的搭配来看，是吧？刚才你也讲了，主力阵容替补阵容都是不错的，关键是什么，就是能不能这个就是心无旁骛的全身心的投入比赛，是吧？在比赛当中呢，能够把握住这机会，这是最主要的。你光看纸面不行，是吧？就跟我说明天要跟那个广厦打似的，你有你的优势，但是在比赛当中我们能不能发挥出来，这是主要的。所以这个大家这个愿望是吧，是好的。我觉得也应该是明天，这个用一场胜利是吧？打的就是应该是排名靠前的强队， 是 啊，送走2021年，是吧？迎来这个2022，我觉得这都是应该的，这种目标我觉得是不能变的，是吧？不管我们怎么样，是吧？这种冲冠呀，说重返四强啊，这种目标，是吧？是不能变的。然后就怎么去一步一步的走，是吧？比赛一场一场打，是吧？ 是，我们在各行各业对明年的一个愿望都是越来越好啊！也祝孙老师。新的一年也是越来越好。这时段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资深的篮球记者评论员孙宝成老师。孙老师，咱们下回再聊啊。 好嘞， 再见。 再见。 你看这边，哎呦，孙老师给很多朋友自信了。你看都是看好首钢男篮，这边波佐助说了看好赢广厦8分， 看到了，还有这个15分赢的哈， 这边 卡 孙东龄和1908他都说5分赢啊，稍微保守点，但都是赢的节奏啊， 是的是的，哎呦，这个比没连线之前没有这么多的胜算的， 哎，你看啊，所以说孙老师这个中气十足啊，有朋友说，哎，这小老头保养的真好，可不是嘛，在健康方面孙老师特别 的 注重， 我们得跟孙老师学习， 总去打乒乓球，还打篮球呢，各位， 是呀， 我跟孙老师打篮球也打不过，孙老师得没事给我来一盖帽啊，还得给我来这胯下运球过我，我打不过孙老师，是，但是我稍微下回我跟孙老师打篮球的时候，我稍微用点身体吧， 哎呦， 我这 你 我玩技术玩不过孙老师啊，各位， 好意思吗你 玩心眼儿现在玩不过， 哎，说的好像跟你这个玩加上心眼儿加上技术就能打得过孙老师似的， 哎，是，我这只能是未来再练练8块腹肌，看看在身体强壮度上能不能超越了， 这可以有，这可以有， 哎，是烂说了，这老爷子信心真足啊，哎，信心这是一个太重要的事儿了， 没错， 希望各位新年最大的愿望什么，每个人都充满自信啊，充满阳光，未来无限的美好。 哎，是的，我觉得我们这个选择也是非常对哈。在2021年的最后一期《金戈铁马》节目里边，和孙老师进行了连线， 哎， 一下子就把大家的所有自信心都给激发出来了。 是的， 那是很好的兆头。 今天晚上首钢队啊，能够一如我们所愿拿下广厦队，非常好的为2021收官。而且刚才也给您聊到了，就这个赛季啊，到目前来看，就是首钢队这个阵容整体是相当的豪华了。 特别厚实，各个位置都有兵强马壮之感啊。再加上最近你像广东队，哎呀咋又掉链子了呢？是吧？ 广东队我觉得已经不是上个赛季的广东队了 啊。是啊，这几个赛季首钢队不都输给广东队了吗？ 就是， 哎，所以有球迷也是对首钢队新的一年有更多的期盼，也希望这个队伍能够越来越好啊。 嗯，飞宇说首钢今年必进四强啊。 哎呦，这我觉得差不多， 差不多 四强、 这应该算是一个最低消费。 对，就这厚度，你说不去进四强， 去消费消费 啊，那太浪费了。 就是 啊，这边还有幸运之星啊，他更厉害。 嗯， 首钢赢20分。 哎呦， 你看， 也别太拿人广厦这个不当干粮了。 哎， 毕竟人家也是一个实力能力各方面也很全面的球队啊。 是把对方当小菜了 啊这边静好说了，祝家里人新的一年健康快乐，心想事成。万事如意比啥都好啊。 嗯，变局说我在蓝色港湾刚吃完饭，记着给大家啊、祝新年快乐，在这打卡。 哎呦真好啊。大家在打卡的这个时间段再给您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点赞助力榜非常的给力。 嗯， 到目前为止超过了32万，马上接近33万了。到目前为止的点赞助力榜排名第一的是1908，第二3255，第三默默听专家，第四宇智波佐助，第五永远的儿媳妇，第六1717，第七9489，第八我叫舒墨，第九孙东玲，第十闲人北三。感谢各位这时段的大力点赞支持。 嗯， 当然还有朋友说了啊，新年有一个愿望，我看谁说的这愿望？ 什么愿望呀？ 啊，说最好是 什么愿？ 公司能给放假，元旦春节能放40几天就好了。 啊，放40几天，有点长 哎。 哎 呦，但你别说，好像今天上热搜还真有这事儿啊。 真有放40几天的， 四川 一个多月过去了。 啊，是四川那地儿的一公司， 嗯、 啊，放了47天的假。 哟，让我看看什么公司啊？ 哎呦，这公司在网上火了、 嗯、 啊，他那个放假表都看到了，说哎呦。放47天，从12月31号开始放，放到2022年的2月15号，啊，就过完元宵节再放假， 哦、 放完假再上班。 天哪，这都赶上放寒假了，比寒假还长。 哎啊，当然有不少网友替这家公司的员工担心啊， 嗯、 说希望过完年之后，这公司还没黄。这公司 希望是、 哎，还有人说了，这公司还招人不呀？ 对，我就想说，但是哎，算我也去不了啊。 哎，你看， 除了这个公司放假的事情哈，年终奖的事情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哎呦，你看， 在这里给大家提个醒啊，叮叮一下，请大家收好这个年终奖个税的大礼包。哎，说到年终奖哈，一年到头了，大家都挺盼望这个事儿的。 是， 但是呢，也有一个担心，就是说年终奖得交税呀、啊，这交多少个税也成为工薪阶层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 是啊， 如今叮的一下，这个答案就来了。在这两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委会议决定，将全年一次性奖金，不并入当月工资薪金所得，实施按月换算税率单独计税的政策，并且延续到2023年的年底。 是， 那也就是说，我们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如果说一个月工资是15000块钱， 哎， 季度奖金是4000，年终奖金是48000的员工哈，我们就打个比方说，如果说年终奖不并入当月工资薪金所得，那么他的个税足足可以少交8000多块钱呢。 哎呦，真好啊！嗯、 是的、 这个对于工薪阶层来讲是一大利好、啊。 对啊，8000多块钱我可以做很多事儿，买好多东西了。 是啊。 除此之外哈，继续对年收入不超过120000且需要补税或者年度汇算补税额不超过400元的予以补税，政策同样延续到2023年的年底。 哎呦，真好啊、 哎！是的，其实我们政府啊，关于年终各项个税优惠举措的决议呢，不仅是最近几年坚持减税降费让利于民的政策持续，也是细致延绵的关怀体察民众之所想，传递出暖人心的这个公共服务温度，也让我们呢建立起日子可以越过越好的自信。 哎呀真好，新的一年祝各位的银行卡里的钱都是几位数，我想想， 钱多多，越多多益善咯。 哎呀，先达到8位数能不能？ 哎呦，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 都是千万 千万级呀、 啊，都是千万富姐、 哎、 千万富翁。 哎， 啊、 总而言之是这个多多益善，越多越好。 哎，是、啊、还有朋友说新年的愿望，这有朋友喜欢什么迪士尼啊，买一些玩偶。 哎呀， 你看我看到今天要上热搜这事儿了， 我就喜欢买这些， 有特别火的。 嗯。 昨天凌晨，超过5000位游客据说在上海迪士尼排队买这玩偶， 啊，结果呢啊，排队排的这个队太长了，都买的叫什么呀？这我都不太了解，叫 琳娜贝尔， 不是，那是上一期的，这期叫达菲和他的朋友们， 啊、对，琳娜贝尔就是达菲的朋友 啊，就是他俩一块儿的呀、 对对对，他俩是一起的。 你看， 还有 Stana Lula， 哎呦，啊，有没有？康乐乐乐夏萌萌萌， 你可以去开发一个 哎，是咱俩可以开发一个、啊、有朋友说为啥他们排这个，因为有相当大的升值的空间、 哦、我以为是代购呢、 啊、据说他这个玩偶被炒到原价的10倍以上，而且啊这高居不下这个价钱，所以才有这么多人在排队啊，所以这排队不只是为了喜欢这玩偶，有的为了赚钱的呀。 哎呀，这个不提倡，不提倡啊！ 哎、你看， 这种我觉得一个玩偶呢，它本来就是起到一个让我们开心的作用。如果说我们为了得到这个玩偶反而不开心了，那就大可不必。 哎，是啊，另外还有一些所谓的这个黄牛，如果是、借这个机会哄抬物价呢，也会损害真正喜欢这个的人他们的这个游玩的体验和消费的体验、 太可恶了、 所以呢我们也是相信随着这个热潮过去，大家肯定会回归理性的消费的，也会审视自己这消费行为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 是的，那么在2021年最后一期节目之时，还给大家提个醒儿哈，马上元旦小长假就要到了，有些朋友呢会想着说自驾、中短途的旅游啊、探亲访友啊、聚餐聚会等等的哈，提醒大家千万千万千万要记住了啊，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没错， 在高速公路上行车也要注意交通安全啊，等等一系列吧，包括这个坐车出行的也要选择正规的运营客车，千万不要去坐黑车哟。 哎，是2022年还有一个事儿，祝愿大家都能够平安顺遂。这边有朋友都开始聊上各种各样的事儿了。 哎呀，是呀， 孙东玲他说了昨天晚上啊，梁岩老师是不是到了体坛夜话节目呀？他说，说，带我去首钢体育馆附近吃卤煮的那件事儿，哎呦，吃好几回呢。 哎呦，去吃成了吗？ 吃成了，就是看女篮比赛之前得先垫吧一顿嘛。然后是、 带你啊， 梁老师就是我们俩 啊，你们俩。 然后是、那天谁请的谁来着？吃好几回。反正我是请过梁老师，梁老师也请过我。 梁老师的一大兴趣就是请人吃饭。 哎，反正这相互请。 对对对， 哎，那天我记得特别深印象。哎，我这非得要结账，梁老师非得不用不用。哎， 然后你们俩就扭打在一块儿。 啊，我们俩差点打起架来。然后说别跟我抢，别跟我抢。梁老师说行，这回你结吧。我想起来那事儿了。哎，所以2022年也祝愿各位啊都能找到自己很喜欢的 饭搭子 啊，对，或者是很喜欢的好朋友一块去吃饭，多好啊！ 是的， 哎， 确实能够吃在一起也是缘分呐。 没错，这边又提到缘分了，夏萌， 怎么着又要说感情了？ 还得祝愿各位，如果还没找到另一半的，2022年一定要珍惜眼前的缘分。 哎，我知道，我知道，又说到你着急的事儿上去了哈。 你看啊，能抓住就抓住，是吧？抓住机会， 抓不住我们也要创造机会去抓住。 哎，是抓不住的话也是，哎呀，反正 都是缘，缘来缘去 啊，还得仰仗着各位老少爷们儿啊，这大哥大姐们， 哎呦喂， 多给介绍啊， 哎呦喂， 靠谱的我。 哎，我说哈，大家2022年，但凡来咱们这个聊天室的，是不是都得先发照片呀？ 啊，这，反正我这不是以外貌取人的人啊，我更重视内在美，各位。 那先发这个个人资料呀。 先发一下这个各自曾经在高级期刊当中发表的论文吧。 哎呦，也行。 哎呦，开个玩笑，反正大家就。真有这好事儿的话，那肯定我是非常高兴的。 哎，得想着我们康乐了哈。 哎，谢谢您了。 嗯 啊，大家都是亲爱的家里人儿。你看，永远儿媳妇说，她跟她闺蜜吃饭都会结账。 嗯， 抢着结账是吧？ 是的。哎，有的时候就跟特别好的朋友吃饭，也不必在乎说你结账还是我结账，反正咱俩天天跟一块吃。 哎， 今天不是你结就是我结，就是每天大家都花叉着来。也不会去计较那些了。 关键在那个饭馆吧，还都是很多体育迷。 嗯， 那梁岩老师在那饭馆里，人家是名人呢。 哎呦， 跟我一起吃饭了，周围也问，哎，这谁是小孩啊？也都介绍我说，哎，这是我们那儿怎么怎么样，谁谁谁啊，挺好的，什么什么的。我也是稍微成为一点点名人的感觉。 我明白了，沾了名人的光。我明白了啊，这个明年给梁老师下一个死任务， 得把你给推销出去。 然后呢 多带你去吃点什么卤煮呀包子呀之类的。 是，所以我当时就抢着请着吃饭嘛，是吧， 你也有这个小心思的啊，我看出来了。 结果当时那个饭店我老板特别认真， 嗯， 差点给我免单了。 哎呀， 说 免不免单的不重要，反正我们有钱，能不能哎给我们提供一些这方面的机会呢？ 是，老板当时特别实惠，说哎呀，两位在电台都能听到声的名人来我们这屋吃饭都免单。我们说不用了，我们这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啊。给介绍个对象吧啊！ 哎呦，这更靠谱了。你看，这都聊起来以前的往事， 是的， 大家的话匣都打开了呢。 哎， 你看， 小丽姐姐也来了。 哎呦， 姐不会再监督我们俩吧？ 哎，是，刚才看到了我们的搭档小丽， 小丽姐姐 也是， 嗯， 给大家也拜年了。 子昂，祝大家新年快乐！2022，我们都要更健康哦。 没错，在这里我们。厦门康乐子昂小丽四位金戈铁马的主持人祝各位2022吉祥如意，发大财， 如虎添翼，虎虎生威， 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健康快乐。 没错，最后一句最重要。 好，咱们都好好的2022年继续好好听节目，2022年咱们还有各种各样的奖品送给各位。当然这边大家都在各种各样的聊天，别忘了今天晚上8点还有一场球啊。 是的，这场比赛我们也会在激情赛场里边给大家转播的，嘶吼哥也依然会把嘶吼延续到2022年。 哎，是，今天咱们送给各位这首歌叫新年快乐，版本是最新的一个版本，凤凰传奇的呀，多喜庆，送给各位啊。有点紧张，总会有点紧张， 不要紧张，不必彷徨， 许多害羞的话还有一年慢慢的 讲， 让我鼓起所有 的勇气向你说声新年快乐，不管天上的云怎么想，路上行人怎么看我， Come on, everybody！ 好，各位正在收听的晚高峰5点到7点，厦门康乐为您带来的晚高峰节目《金戈铁马》。今天咱们的话题：新年新愿望，说出您的愿望啊！ 1908说，2021年的最后一期《金戈铁马》节目，也要感谢我们俩家里人，明年再聊。祝愿大家元旦快乐！ 也感谢各位铁粉们啊！ 哎， 你们真是我们这屋的晴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哎呦，尤其这个4梁8柱都很给力啊！到目前为止，点赞助力榜第一名1908，第二3255YY，第三默默听专家评论，第四宇智波佐助，第五永远的儿媳妇，第六1717，第七9489，第八我叫舒墨，第九孙东玲，第十飞鱼。感谢各位的大力点赞支持啊！ 哎呀，宇智说有点不舍，不要不舍嘛！2022我们继续啊！ 没关系，2022我们的节目会更加的精彩、 是的，内容也会更加的丰富，大家期待一下吧。 没错，再次祝各位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好好， 哎呦喂， 好， 都词穷了啊！这会儿就是希望把所有的祝福都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可以事事顺意哦。 咱们